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5月18号11:32:4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今天是周五了哈，肯定大家的心情会变得不太一样，跟周一的节奏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希望您呢好好准备好今天这一天的工作和学习的节奏，然后迎接周末的到来。我们老说旅行是犒赏自己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和方法，而且我身边只要是从事旅行行业的人呢，他们脸上永远是容光焕发的。今天我们又有一个也不算是崭新的目的地，但是很少提这个海岛的目的地来我们节目分享的，是以同样容光焕发的新卡里多尼亚旅游局中国办事处的韩晶，欢迎。 Hello， 大家好，大家周五好，我是新卡里多尼亚旅游局的韩晶。那非常高兴今天有幸做客107.3，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个小众的、没有怎么听说过的新卡里多尼亚。 其实新卡里多尼亚就在南太平洋浩瀚的岛屿当中。其实提到南太平洋呢，很多朋友都有一些既定的印象啊，都有一系列的岛区可以玩。 对， 有最贵的，有基础的， 对 不 对？ 对，最贵的一定是塔西蒂， 对，海岛之冠嘛。 对，基础的一下瓦鲁阿图算也不算基础的瓦鲁阿图， 差不多吧，因为那一同期还都比较贵，那一些海岛 是不是？还有你比如说， 其他几个差不太多了，中档吧。 是，今天我们说新卡里多尼亚一定是充满了它不一样的情调。刚刚我们的韩晶说小众，你为什么把它归为小众目的地呢？ 我觉得咱们先从人数来看吧。 哦，人数。 因为目前啊，据我们统计啊，16年我们到这个16和17年到新卡里多尼亚的中国游客啊，不足300-400人的样子。 哇， 啊，所以真的是一个，对，就是大家现在不都想找小没有人的地儿、没有中国人的地方去旅游吗？ 对， 来新卡里多尼亚。 新卡里多尼亚一小众，人去的少，而且 它不但是小众，而且它玩的项目并不是少，而是非常的丰富，对不 对？ 对， 就是这个小众其实也相对于有一些特别的概念，就是因为海岛现在特别多，每个 OTA 的这个在线网站上都有海岛游这个专门的一个系列出来， 对 吧？但是大家很多我朋友都跟我说，海岛有什么可去的呀？不就是发呆吗？ 那不太简单了，就是一理解上。 对，但是其实来新卡里多利亚就不一样 啊， 你除了发呆以外， 还可以干很多的事情。 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且可以吃，可以玩，还可以购物，最关键 是还可以出海，可以去大森林，是不是？ 对对对，没错。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新卡里多尼亚真的是一个崭新的姿态呈现给所有的听友和网友啊。我们让我们的韩晶稍事休息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十分钟左右听听我们韩晶关于新卡里多尼亚这个新晋网红海岛的精彩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啊，陕西省现在已经拥有博物馆超过了300座，是一个人文气息非常浓的地方了啊。记者也是闲不住，15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的4月底，中国的文物资源大省陕西省已经登记注册的博物馆已经达到了302座。那陕西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在陕西已登记注册的博物馆当中，文物系统163座，国有行业博物馆56座，非国有的83座，其中呢，国有行业博物馆共收藏文物774万件啊。那在做好重点的博物馆项目建设的同时，陕西省强化对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博物馆、陕西中医药大学医学史博物馆等行业特色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的支持，同时呢，加强宝鸡西秦大队、安康鲁家村等群众身边的社区博物馆建设的支持力度。那目前呢，陕西省已经用了1级博物馆9家、2级博物馆9家、3级博物馆18家，全省各博物馆年平均举办展览近800个，接待观众3600余万人次。哎呀，这个第二个消息我看到还是非常的开心，这是我的家乡了，好朋友们。世界最大无轴式摩天轮正式投用。哎呀，山东潍坊的朋友，你们可以听到这个消息很开心哈。位于山东潍坊海滨区白浪河入海口处的世界最大无轴式摩天轮叫做渤海之眼，5月16号应该就是前天正式投入使用了。据工作人员介绍，渤海之眼摩天轮采用桥梁与摩天轮结合的形式，横跨了我小时候经常去玩的白浪河啊。大桥全长540米，摩天轮矗立在大桥的中央，直径125米，总高度145米，有36个轿厢，每个轿厢大概能坐8到10位朋友，运行一周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游客朋友除了乘坐摩天轮欣赏美丽的海河风光，桥下空间还精心准备了5项顶级室内的游乐项目。马上买个动车票回家看看去啊，我们家乡也有摩天轮喽，嘿嘿。第三条，全域呢，现在旅行的一个关键词，全域旅游。我们关注甘肃兴隆山新的开始。近日呢，兴隆山景区呢管理局联合中国城市旅游研究院，简称中城旅游，共同推进兴隆山全域旅游的管理服务信息智能化，着力推动兴隆山旅游业的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从传统的旅游管理模式向开放的旅游加智能化的方式转变，从区域发展向全域出发，统一规划整合资源，大力推进兴隆山旅游的产融结合，构建兴隆山全域旅游共建、共创、共赢、共享的新格局。那游客如果在线购票的有效期内呢，凭自己的身份证、二维码或者人脸识别均可随意出入兴隆山的景区，参加景区举办的各种体验活动。而且景区创新会员卡销售方式，让利于民啊充分利用景区的时空资源，大力开展的像旅游加吃住行游乐娱的全域营销方式，拉动景区周边的产业，特别是提醒大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对贫困农民的农产品的销售，落实甘肃省旅游扶贫的战略工作落实，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前三条啊是这个国内的，第四条、第五条应该是国外的了，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老规矩哈。其实菲律宾这个国家呢，在今年呢也是大张旗鼓的宣传它的旅游哈，中国朋友也是去的越来越多了。 这条信息告诉我们，中国赴菲律宾的游客持续增加。那目前呢，当地的旅游部表示，18年的第一季度啊，我们看一下数据，赴菲律宾旅游的外国游客超过了200万人次，其中中国仍然是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在2017年度就已经跃升为菲律宾第二大游客的来源地，赴菲律宾的旅游人数超过了近100万人次，是17年的数据，同比增长 43.33%。那菲律宾时任的旅游部长万达特奥表示说，2018年我们的中国游客目标是150万人次，并争取让游客在菲律宾有更多的消费。那今年前三个月回顾一下啊，菲律宾接待外国游客呢同比增长了 14.8%， 其中中国游客达到了37万人次啊。那菲律宾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中国出境游客的数量持续增长当中，而且中国与菲律宾地域非常接近，是菲律宾全球旅游战略的优先国，旅游部一直在加强对中国市场的开发。相关负责人还说了，菲律宾有很多吸引中国游客的因素，包括热情好客的菲律宾人民。我是去过菲律宾两次的哈，我觉得当地的服务业的这个保持的微笑的水准，以及那种时刻送达的微笑，真的让人非常的喜欢和享受哈。还有当地很多华人习俗与文化也是与我们没有什么隔阂。那根据抽样的调查，中国游客在菲律宾的人均消费相比其他外国游客要高。虽然长滩现在已经关闭，像宿雾、薄荷岛还是中国游客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那菲律宾旅游部呢，正大力推介像公主港、达沃和其他目的地供中国游客选择，并针对中国游客推出了婚礼、体育等旅游的项目。那为了吸引中国的游客，菲律宾政府于17年8月推出了针对中国团体游客、商人和参会代表的落地签政策，还增加了与中国主要的游客市场之间的航班，加开像广州、厦门、宁波、杭州、南京、无锡、天津等城市飞往菲律宾等目的地的一些包机。目前中国菲律宾之间每周往返的航班多达300架次，游客往来极其的便利咯。以上的信息呢充满了活力，但第五条信息要告诉各位，泰国的玛雅湾六月起封湾，重开之后呢禁止游船直接驶入，为什么呢？据泰国的一个报道说，泰国自然资源与环境部的国家公园厅厅长叫做探亚当当地时间的15号说，是贾米府的皮皮岛大家都非常熟悉，海上国家公园内的玛雅湾呢从6月1号起封湾了，进入为期4个月的休养恢复生态期。其实呢，我们也是从片面可以了解到，人去的越来越多，这个环境承受能力越来越脆弱了。而从9月30号重新开放游览之后呢，为了保护当地的环境，将禁止游船直接驶入玛雅湾，而停在背后的一座小海湾，让游客呢真的是步行进入传说中的天堂沙滩。眼前不再是混乱狼藉的游艇群。我也看过很多的照片，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巴厘岛哈，有一张照片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有一个游客在浮潜，他的身边全是塑料袋垃圾堆的，他完全看不到鱼类和珊瑚了。我们觉得海洋资源一定要好好保护，不管是海洋资源，大自然需要我们真的是维持很好的生态平衡哈。而且被好莱坞影片《天堂沙滩》宣传打响知名度的贾米府皮皮海岛呢，国家公园的玛雅湾呢，今年以来每年接待游客是2000到4000人，听到去不是很多，对不对？由于观光客太多，他们觉得已经承受不了了，导致这个海湾的美景就深受影响，特别是海湾水下的彩色珊瑚被游客破坏严重。很多朋友呢并不是专业的潜水客，比如说到了一个海岛之后，像我的一些习惯的旅游方式就是到近海区的珊瑚区浮潜一下，看有没有非常多的鱼类哈。我发现去过几个岛屿，基本珊瑚都被踩死了。哎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哈。因此呢，该厅决定整顿观光秩序，从6月1号起，玛雅湾的所在皮皮岛的雷岛进入为期4个月的封岛禁游期，在此期间禁止游客进入岛上任何海滩观光，让海滩呢恢复往日的平静，水下的生物真的是好好的休养生息一下吧。部长还说，这一条新的观光路线呢，除了可以改善景点的环境，避免游客和游船破坏真是非常珍惜的珊瑚以外，还可以使观光路线变得更短，费用理应更加的便宜。但国家公园的这个相关的办事厅也将利用这一管理方法控制每天登岛的进入玛雅湾的游客人数，目标是控制在每天不会超过2000的游客。 时间来到11:44的31秒钟，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人爱的旅行号1073正在直播的旅行节目。我们一段片花之后要进入真的是新的网红海岛目的地推荐，小众的新喀里多尼亚。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旅行是一种犒赏自己最好的方式，我现在找了很多的方式去犒赏自己，我觉得旅行真的是可以放松啊。其实每天我们老觉得终于可以休闲放假了哈，在这个比如说目的地可以睡个懒觉，其实我从来没睡过懒觉，觉得很兴奋，起得跟城市的时间是一样，但是觉得很兴奋，不疲劳。 对对对， 对不对韩晶？我觉得真的是旅行会让人不由自主的全身心的放松。 对，是的。 如果是到了海岛的话更是加急， 对，一定要就是早上可能我们5点就要起来看个日出啊，然后或者晚上可能要赶着一个很晚的时间看个星空啊，所以真的是起得更早，睡得更晚。 但是不累的话， 对，因为在旅游吗？ 对呀、啊，没有那么多的什么那个抬头纹，没有那么多的 email， 对，尤其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多的 WiFi，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看手机， 对，就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不那么紧张了啊。 对，与众不同。 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新喀里多尼亚旅游局中国办事处的颜值担当、睿智担当韩晶，欢迎。 大家好。 哎呀，终于来了一趟哈。其实很多之前的朋友也来过我们节目哈，也是我们的同行、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分享了不同的海岛的目的地。每个人其实我觉得比如说有10个朋友去过了新喀里多尼亚，也就是10份的意见反馈。对吧，它是不一样的，人的需求不一样。 对，因为本身我觉得新喀它就是一个不同画面的一个海岛。它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 对对、而且在去年的时候在 W 酒店开的那个新闻发布会我去看了、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多彩啊，而且它介绍的相当全面，就那个宣传片一放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图片和视频出来的时候应该特别的有震撼力， 有印象更加的深刻、啊、 对对对。 好多朋友说南太平洋那么浩瀚的岛屿，有很多的海岛哈、新喀又是一个新进的推出的岛屿、那我们比如说想要到达新喀里多尼亚，比如说飞行啊、签证啊，需不需要转机？稍微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先简单说一下新喀的这个地理位置。 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们是在澳大利亚的东北角，就是比较有一个直观概念，就是右上角。 那是不是可以以为就又是澳大利亚朋友的后花园？ 那我们更愿意说我们是法国的后花园。 法国的后花园。 对，因为我们是法 属 的海外领地。 对，然后我们是一个珊瑚岛屿，像刚才我们念资讯的时候提到珊瑚嘛。 对， 那我们就是一个珊瑚岛屿。 是不是很多珊瑚？ 对，很多珊瑚。而且我们最大的一个特色呀，我们是有我们的国土面积是大概16000平方公里，但是我们的西湖的面积是24000平方公里。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马上就有概念了，就是我们是被包围的。 哇、 所以我们曾经就被列为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非遗的这么一个目的地。 是的是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西湖的保护现在大家都特别的关注，包括刚才提到珊瑚嘛、 对， 那我们就是特别重视这方面的环境的这种保护的意识。 问一下韩晶、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新要去新喀里多尼亚玩的游客，比如说我在酒店住着，走到沙滩也是近海的部分，就有很多的鱼类吧，浮潜就可以满足我对海洋世界的理解了。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就是可能很多人都说我们新喀有没有水屋、有没有住水上屋、我们要住这个底下就能直接跳上海的。 有。 那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水屋。 很好。 因为水屋是搭建在这个近海嘛、它会造成一定的这个破坏、对对， 保护生态环境， 所以我们是没有这个的。 哇，好细心好贴心。但是住宿很多的需求大家不要担心哈，都能满足你大海的渴望。 对，虽然中国人过去的少，但是我们澳洲、法国、日本 都很多人都过去了，咱们很发展很成熟了已经。 是的是的，刚了解它的地理位置哈、那比如现在是不是因为都已经直飞了，对，包机直飞，而且是。 对，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今年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一我们就是第一班包机正式把中国260个中国游客带到了新喀里多尼亚。 第一波。 啊，第一波就是坐包机过去的中国游客、非常幸运。那马上我们的十一呢，我们在9月26号和10月4号将会有第二架和第三架包机从天津起航。所以说如果大家对这个目的地有兴趣， 赶紧的 借着包机的这个便捷， 对对对， 赶紧走， 不用转机哈。 对 对, 对， 时间大概是 九个小时， 哎呀很近、 而且你只需要办理就是新喀里多尼亚一个签证就可以了，那平常转机的话你还要办理第三国签证。 对对对对对、很方便哈。 对， 签证的麻烦吗？深交的这个过程啊、 其实是不麻烦的，因为我们是法属的这个外领地嘛、所以其实是要申请这个海外领地，法属海外领地的这个签证。那我们就正式按照这个程序递交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那个朋友们已经有这个法国的，注意一定是这个法国大使馆签发的6个月到5年以内有效的这个申根签证的话， 就不用再去了， 对，就可以直接进入了， 方便啊。刚刚说到那个第一次包机是18年的2月16号到24号， 对对， 我们的听友都已经去过了，你看、这个朋友叫做三级领队西北南，那名儿起的三级领队西北南。哎，我跟你们说啊，新喀里多尼亚18年16号24号那趟包机我是首批中国的游客、 非常荣幸， 那个我就用一个字形容，幸福。哎呦，幸福。 那两个字是什么？ 就是十分幸福。还有很多朋友们先反馈一下啊，二甲双湖说新喀真是盛产奇葩，他说现在现存最古老的被子植物也好，寄生的裸子植物也好，都有在那边，是不是物种非常的丰富？ 对，其实我对植物的东西比较的就是头疼，因为我记不住这些名字。但是我们是一个拥有，就是我们不光有海洋，我们的颜色是两种，一种是蓝色是海洋，一种是绿色，是我们茂密的森林、雨林和我们的红树林。那我们有3000种自己独有的植物，就是动植物3000种，而且是我们独有的。 哇、那就真的是活化石动物园。 对对对，就像我们那个国鸟，我们的国鸟叫鹿鹤，它是一个跟就是50厘米左右，跟鸡差不多大的那么一个鸟，胖胖的，圆圆的，很好玩，白色的，然后嘴是红色的。然后它虽然是鸟，它不会飞，它有翅膀，但是翅膀没有退化，但是没有肌肉的能力可以飞翔，它只能扑腾。然后这就是我们，对，这是我们的国鸟，也是一个稀有的保护，濒临灭绝的稀有保护动物。 那我们现在去新喀可以看到这种？ 可以看到，去我们的蓝河国家公园就可以看到。 哎呦我天哪、其实我们一般想象海岛就是闲着待着，住个水屋，看看大海，浮个潜，吃个饭，溜达个，晒晒太阳。新喀里多尼亚要比这个丰富400%还多，太多太多的丰富项目啊！刚了解了，飞行也不是很长，仅仅9个小时，而且可以包机，而且到达新喀里多尼亚之后呢，不管是住宿、饮食、体验项目、文化，都可以体验的非常到位。 对， 无奈我们有时候，其实我们作为旅行者来说哈，时间不够用，对吧？就你说，如果是真的是一些自媒体达人或者 KOL 那种的，可以真的去体验半个月的 时 间， 其实也不够用， 是不是也不够用？ 对。 那比如说，就您是工作人员啊，就了解的话，真的是要在新喀里多尼亚把所有的项目都体验一个遍。大概的多长时间？ 那我觉得至少要在，因为我们有几个行程啊，其中有个推荐行程是21天的，就真的是深度游了。 21天。 对对对，但这个真的是适用于有钱有闲的。 对对对， 朋友们。 是的。对，我们也可以基础项目，像8晚6天那种。 对，我们包机的基础产品就是8天6晚。 啊，可以可以哈。这样的项目呢，其实我们每个人拼年假或者工作了一段时间都是可以完成的。 对，尤其我们包机是在11期间嘛，所以是很好满足这个条件的。 是的，刚刚你说的那个就是泻湖，对不对？ 泻湖。 泻湖和泻湖是两个概念吗？ 一个概念，因为我记得好像之前看诗词大会还是什么，他要 是。我在想，这不是泻湖还是泻湖？对，泻湖就是非常平静的海面。 对 对 对， 对不对？ 没错。 被包围起来的。 因为。 大溪地也有泻湖， 对， 新喀也有泻湖， 这个区域都是。 想问问泻湖到底是什么颜色？ 我有人用坦桑蓝来去形容，有的人用这个蒂芙尼蓝来形容。 蒂芙尼，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所有好看的、最美的那种蓝色都被形容在这片海洋了。 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泻湖当中，当然是可以在里面待着了啊。它在水下是什么一个感觉？是通透啊，还是有丰富的海洋资源？那个泻湖的部分。 我们新喀的泻湖就是有一点就是特别的地方啊，是我们的泻湖这个深度不是很，就是有部分的，比如说我们去到外岛松岛，我们那个天然、我们有一个叫天然游泳池的这么一个。 区域。 松岛。 松岛，对，我们的其中一个外岛，它有一个天然游泳池。那为什么叫游泳池呢？第一，因为游泳池的水是比较平缓的。那我们这一片西湖 是海水啊， 很平缓的一片海水，然后就大概就到胸部这么深。 太好了。 然后你可以做浮潜，你可以做游泳，然后清澈见底，你可以直接看到底下。对，然后它就是游泳池呢是有被包围的感觉嘛，它边上是有一排的半包围的这个南洋柱状南洋松。这也是我们特有的一个植物， 柱状南洋松。 对，因为大家说松树肯定是北边的， 北方的呀， 对对，因为针状的嘛。但是在我们这个靠近赤道的这个地方，居然有柱状南洋松，而且它是像柱子一样的，长长的，然后围绕在整个这个天然游泳池的周围， 还能遮阳。对不对？ 就是有一个特别自然的，你把植物和西湖结合在一起。 对，我去过很多像那种游泳池的地方哈，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游泳池它的分布呢有植物可以阻挡阳光的话，你不容易那么快速的晒黑，而且你可以多待时间。有些度假村的游泳池就是跟大自然亲密接触，完全没有遮挡物， 无边。 对，两个小时你绝对晒黑头头的，而且防晒一定要注意，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这种西湖就是天然游泳池的这种带半包围的，你特别容易拍各种的照片，怎么PO这个 pose 都是很美的，因为你后面的背景非常丰富。 是的，是的。哎，去过的朋友，就是中国的朋友哈，一般就因为游客我们带过去都有朋友圈的分享哈。 对对对。 他们大概会分享的一些点，主要是什么？你会觉得游客喜欢的这么多环境因素当中，他们最喜欢哪些发的比较多一点？ 第一点发的肯定还是我们最美的西湖，我们的岛。 西湖。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美。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你说大溪地美不美？你说马尔代夫美不美？你发出去如果不写个字儿，可能真的不太能区别出来， 对 吧？如果没去过的人， 对对。 但他们往下再继续深度发的时候，就会发到我们的城市风情， 还有城市 我们的购物，我们的美食，尤其是我们的美食，发到美食就疯了， 是不是？因为是法属。 对， 因为法国对自己的这个饮食文化十分的骄傲。 对，所以当我们知道，首先第一个就可以吃到法式大餐。 是的，其实我们的上半段介绍呢，也是把大概的新卡里多尼亚的一个大概的风貌跟各位做一个框架式的分析。下半段不就不往里填肉了哈？那个什么是里脊的部分，什么是后臀的部分？丰富多彩的海岛文化，其实让我们对这个新卡里多尼亚有了丰富的想象。我是特别喜欢海岛的人，我大概是去过大概有7到9个海岛，我数不清楚了哈。就是现在让我再去，我还是特别喜欢那种放松的感觉。带着一家人，就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在大海当中去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哈。而且到了晚上的时候，有些朋友啊，有些海岛到晚上很静，就是说就是因为关门也早，那就溜达溜达。对，新卡里多尼亚可不是，它是多彩多姿的。 对，如果在我们的努美拉，这个晚上就是一个丰富的夜生活的场景。 一段小的片花之后哈，我们要稍事休息，下面呢还有听听更多关于新卡里多尼亚精彩的分享。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 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幸福一生。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

外岛呢肯定也是蓝色的。那比如说像这个大南方，就是那种深色，深就是像我们话筒那种深的这种橙色。 大南方。 对，因为它产镍矿 哦， 所以它根据这个土地的这个颜色 靠近的靠色， 对、然后像我们的东海岸，它就是这种棕色，因为它是这样，就是牛仔的这个西海岸牛仔的这个区域，它有很多的牧场， 风情， 对。然后我们的东边呢就是棕色，那这个就是当地的这个土著文化 哦，当地人， 对，所以我们每一个颜色不一样，代替了我们这一个区域的这个资源。 这些地方离得远不远啊？怎么到达呢？就是东西南呢？ 基本上比如说从机场出来45分钟就到我们努美拉的这个市中心了。 蓝绿了。 对，那如果说一般其实我们中国游客啊基本上玩耍的地方呢就是集中在努美拉的周边，然后稍微的往北走一点，然后就去我们的外岛了。 就是到外岛，比如说努美拉到外岛的时间要很久吗？ 我们基本上从最近的岛20分钟的飞机。 水飞啊还是 不是水飞， 小飞机 就是正常的飞机，就是去这几个大的外岛是从努美拉出去是正常飞机，20分钟到40分钟的这个时间。那像有一些小岛它之间也是群岛，那这个小岛群岛之间的这个岛飞是用那种双螺旋桨的19座小飞机。 好酷啊，没坐过那种20分钟就飞的飞机，我没坐过那么近的距离。 好像海岛间的这个岛一岛就是这种短途的，他们就觉得有点像坐大巴一样。 那就是感觉风光全都是一片汪洋。 对，因为它也不会开很高，然后就可以看到底下所有的这个漂亮的西湖。 是的，这是一般的，就是比如说听友啊或者那个游客去玩耍的项目啊，当然你刚才说深度21天的可以随时都可以去玩到，对不对？ 对。 那其实作为游客，我们先说游客基本要就是感受的一些项目哈，一个一个的说。你刚才东西南北有不同的文化情绪，我们先说那个西湖哈。我们住在酒店，因为住很重要，我们刚才说我们为了保护环境没有水屋， 对， 但是大家一定不要担心在新喀里多尼亚的住宿的这样一个级别和舒适程度，太多可以选择了，是吗？ 对，我们有130多家的这个住宿机构，从这个五星级酒店，因为现在很多人还喜欢住民宿， 对， 甚至喜欢住到人家家里去， 是， 就从五星级酒店到各个档次的 全有， 全部都有。 你刚说努美拉是个城市，对不对？ 对， 可以观光，是不是？ 对， 我的天，好棒啊！ 所以，比如说像我们有这种王牌的酒店，像这种万豪旗下的艾美啊， 是 啊，喜来登啊，这种高尔夫度假酒店，还有像希尔顿集团旗下的这种，我们都有。那我们还有一些当地的品牌的酒店，然后你可以住在一种就是我们说是椰子屋的这种小别墅。 椰子屋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椰子树包围的这种椰子屋的小别墅。对，因为我们没有水屋，但是我们有这种吊脚屋。也是有当地特色，就结合当地的这种土著民族的原来住的那种房子。 这些住宿区离着海滩远吗？ 有些就是它有自己的海滩就在边上，对。然后像努美拉的可能会稍微的，就是除了个别的五星级酒店，它有自己的海滩区域，有些可能稍微往里一点。 了解，大概了解了。住宿环境一流，然后选择也很多样哈。 对， 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向往的地方哈。 对，像我们有的酒店还是坐落在这个保护区内的。 保护区内是什么意思？ 就是坐落在一片就是西湖森林啊，自然的保护区，然后这种呢就特别的美，因为它都是小平房，然后小木屋这种的就不是高楼大厦了， 很 特别有海岛的这种风情，出开门就可能听到这个陆鹤的叫声， 走地鹤， 对的， 好期待呀！我觉得，海岛就是阳光灿烂，没有压力，而且你住宿的环境选择这么多，可以反复去哈， 对，没错，还有一些农场，像刚才讲到西海岸的农场， 农场就是畜牧吗？ 对，是可以住到这种农场的这种类似于民宿或者是 B&B 的这种 B&B 不同的选择，这个就可能稍微的深度一点，适合背包客的这种游客。 对，住在农场里就是可以跟农场主一起聊天，一起 对，可以骑马。 朋友们，就是这个不是海岛，这就是完全是国际化的度假区，什么都有。 对，我们说我们这个西海岸的感觉就有点类似于美国的这种大草原的这种有农牧业的这种地方 的 感觉。 是西部牛仔， 而且它有很大的这种高尔夫的这种球场。 天然的屏障草坪。 对，我们的高尔夫球场是面向西湖的，所以你一杆不小心可能就打出去了。 其实刚刚我们说的这是法属的一个目的地哈，一切都是法式的服务和法式的餐饮习惯。 对， 我们先了解西湖之后，我们不妨先提提饮食的部分哈，因为很多人到了海岛之后呢，说是哎呀不用怎么吃，可不是，到了那边吃也很重要。 对，尤其有的海岛可能它就是一个full board的三餐，然后你可能天天吃的只是那一家餐馆， 同样的 就开始不行了， 腻味。 两天之后中国胃就受不了了。 对，我要吃方便面。这边呢？ 我们是这样，我们首先我推四类餐饮。 四类。 菜。 对，第一类就是我们的法式的这种高档餐厅， 是三道式那种西餐。 对，三道式啊，几道式这种的西餐的法式的，那有很好吃的鹅肝呀、 哎、呀 牛排呀、 哎、呀 什么红酒烩小牛肉啊、 是 等等等等等等。我们这中午的时间讲一下正好。 啊，是的，这个一般因为法式是比较正式的一个餐饮嘛，它需要时间和礼仪的。 对。 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吃完这 个时间就比较长了，根据你选几道式了、 哦、 但是我觉得环境特别的舒服，是为什么呢？是你在这边吃的时候，你后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餐厅、 啊、 然后你后面都会站一个很帅很帅的这种具有法式血统的啊男神啊之类的， 男神都是男神， 对，去 serve 你的这个整套的这个系列 啊、 嗯， 哎呦， 所以不光好吃还养眼， 养眼， 嗯， 那个环境呢？就比如说它应该在哪些部分建？ 大部分都在努美阿的这个市中心的附近，对，比如说我们从柠檬海滩，我们努美阿有一个柠檬海滩，那这一条路走下来， 既 比邻着这个海滩可以看着美丽的这个景，然后边上有很多的购物店啊、西餐厅啊等等等等。 哦，叫做柠檬海滩。 对，我们有一条柠檬海滩。 它是一个步行街的方式吗？还是一个可以自驾？ 这就有点类似于一条大道。那努美阿市区内，其实你是可以通过走路和公共交通的方式去前往，就是游玩的。 那比如说那个努美阿，我觉得你可以在里面玩一天都没问题吗？ 我觉得不止一天吧，就是你其实海滩上这几条海滩你走一走可能就一天时间就过去了。你还可以去到努美阿的各种的，因为努美阿它是城市嘛， 对、啊、 法式城市，它是我们所有文化，比如说我们博物馆 啊，博物馆、 这个画廊、艺廊， 哎呦好棒， 这种所有这种文化聚集地，那你参加这个参观我们的这个文化馆什么艺术馆啊什么，就可能就是一天时间。 是， 然后带孩子的可以去我们的水族馆 啊，还有水族馆、 对，水族馆，然后又是一天，因为我们很丰富的海洋生物嘛。 我的天，我觉得新看的东亚不单单是个海岛啊，它就是一个城市加海岛，就是一个国家的感觉，是不是那种感觉？ 对，而且从努美阿其实你不用去到外岛，从努美阿周边它也是有几个小岛的、 嗯、 就是去潜水去出海的小岛，20分钟的船你就出去了。 哎呀， 对，我们的鸭子岛， 哎呦， 就可以直接到岛上去玩了。 就比如说我住在努美阿也可以、 嗯、 对不对？ 对， 你这些行程都有，比如说酒店现在会告诉你怎么去完成这些，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就 one day tour 那种的。 对，像我们的这个产品我们就会分成，比如说森林探险自然的，就可能是努美阿加上一个 红树林 布拉伊之类的这种。 布拉伊是什么？ 是我们另外一个外岛的 名字、哦、外岛 就可能是以森林主题为主的、 嗯、 就是六晚嘛、 嗯、 各三晚、 嗯、 那也可以说大家喜欢说我多去几个岛深度的，那可以是两晚的努美阿，两晚的松岛，两晚的布拉伊，这样也是六晚。 我了解了，努美阿是住几晚的一个地方、 嗯、 而且你其他地方也要住几晚， 一定要去外岛住， 对 不对？ 不然我觉得就 不能老住努美阿，对不对？ 这一趟行程就浪费掉了。对对对， 哦，我了解了，努美阿是一站，然后其他外岛分开不同的风情、 嗯、对，是的、 哦、了解了。那出海的话是从哪里出海比较方便？就是努美阿也是一个起点吗？ 努美阿就可以出 起点， 对对对， 哦、OK， 还可以跟小动物一起玩耍，对不对？小孩子的话， 对对对，然后包括就是我们说气候嘛，八月努美阿其实新开全年都是非常适合旅游的，因为我们全年的平均气温是在23度，然后从五月到11月这段时间是稍微热，就是转过来11月到5月稍微是热一点的， 嗯、 那。之后的时间是稍微凉快一点的，7、8月份是最就是相对最凉爽的时间， 哎、 而8月份就咱们的暑假是最好的时间去、所以可以带着小孩子在8月份干嘛呢？可以去观鲸。 哦，看鲸 啊，座头鲸在那个时间是在那个区域洄游的。 哇呀！ 啊，而且8月是我们所有的节庆各种的活动。都在那个时间做，各岛都在那个时间做。 大家在想，哎呀，八月一定是最贵的时候吧？是吧？没办法，人家就是八月就这个天气哈。刚刚不好意思打断了你哈， 嗯， 就是说饮食嘛，不是四种吗？ 啊，对对对， 一个是西式的，对不对？ 法式，然后下一个就是我们到海岛了，一定要吃海鲜， 海鲜 seafood。 嗯，对，我们的那个龙虾哇，比脸还大，真的是大龙虾那样子的，就是。 半米长， 对，很大很大的龙虾，非常好吃。然后还有 都怎么做法？他们都 有就是焗的 焗龙虾。 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觉得就是到了国外的焗法永远都不像咱们中国的这种清蒸。 蒜蓉粉丝， 就是跟咱们还是有区别的，人家还是做的比较讲究一点吧。龙虾， 对对对，大龙虾没问题，满足。 对对对， 啊、 然后我们的各种的，其实所有的海鲜就是虾小都有， 新鲜的， 嗯，都是很新鲜， 啊、 所以一定要吃海鲜。 他们吃的方法是那。这种有餐馆还是就是在海边，还是各种都有是吗？ 餐厅 有大排档吗？啊，餐厅为主。 对，但是我们有露天。 露天的 啊，对，有很多露天的这种形式的。 太好了，太好了，这是 这是海鲜 对, 对。然后我们就是刚才讲到我们有当地的土著文化嘛、 啊、对， 所以就是一般南太平洋这岛屿每个岛屿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土著的文化， 对对对。 那我们也有我们的卡拉克文化、 哦、 那我们就讲一些他们的当地美食、 哦、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去到部落里去拜访、 哦、 去看部落。 他们是真的很原始吗？ 就是我们当时在这个外岛的时候，因为其实在努美阿里也不是经常能看到部落的人、 嗯、 那我们在外岛有一次就是很偶然的机会碰到了，然后就看到他们是就是部落的人大女人带着孩子、 哦、 就是孩子都是全裸的这种状况、 哦、 然后他们看到我们就走掉了那样子。 这么原始、 啊、对。 那是不是不要特别尽力打扰他们呢？ 对，我们要尊重部落的一些文化、 哦、 那他们部落里就会有一些食物，因为我们知道南太的海岛上基本上当时就是最初是一些外来食物带进来嘛，基本上都是淀粉类的，土豆啊红薯啊芋头啊、这种东西、然后我们就会有一叫有一个这个当地的褐色的食品，然后我们是把这些淀粉类的食物啊红薯什么的跟、放在香蕉叶里边裹上、 哦、 裹上之后再配搭一些鸡肉、然后浇上椰汁儿，然后去烘烤。 哦， 嗯， 也就跟叫花的感觉差不多了。哦，我了解，那很香啊。 嗯， 又有这个土豆的，又有这个果的，又有肉的， 对对对， 混合在一起， 烘烤在一起，我们管它叫这个不酿。 不吃吗？ 不酿， 不酿。哦， 对对对， 不酿啊、 嗯！ 好的，好的。 嗯， 这是啊。 对，然后最后一个系列就是我们的农区，就是我们这个林木业这个区，有很多的鹿、 啊， 新开的鹿就好像澳洲的袋鼠一样， 可以食用的， 就是量很大 哦， 数量很大，所以它也作为这个可以食用的一个肉类。 鹿肉的烹饪方式一般是什么？ 烤的呀，炖的呀。其实我觉得跟咱们做牛肉的方式差不多。 了解了解、 嗯。 口感呢就差不多。 纤维略粗。 纤维略粗，有咬头一点。 对对 对, 对。 哇，光吃就这么多风格。这还有法式的浪漫，还有咖啡馆、 嗯、 那肯定太多了、 嗯、 对不对？ 对，没错， 甜品 咖啡馆酒吧很多，甜品就不用讲了，肯定各种甜品，冰激凌。 对，刚才说到酒吧、嗯、很多人说到海岛生活晚上是比较空洞和寂寞，到了新咖没有这个时间让你空洞和寂寞，朋友们 就睡不够， 都是酒吧。 对， 晚上 你肯定有各种的可以去生活的地方，你去酒吧也好、还是去购物也好、 买东西的话他们一般是什么风格的？就是全世界的品牌都有还是当地的一些特色 啊？我们是这样， 商场还是集市？ 就是我们说我们就是具有法式风情，但是大家不要期待我们是真的是变成巴黎老佛爷、这肯定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会想象是什么风格呢？ 对，我们可以买到当地的一些品牌、然后另外可以买到欧洲的一些药妆都是可以买到的、以及我特别推荐的一点就是一些艺术品，因为有很多法国人天生很浪漫嘛、他们有一些法国的艺术家，他们不想在法国创作了，觉得没有灵感了，他们就会来到他外属的这个新卡里多尼亚，他们的后花园，在这边做一些创作，所以在那边大街上或者是一些艺术店里能看到很多这种所谓的孤品。 哎呦 啊，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挑一两样，有一些用贝壳做的，还有一些用其他当地一些内容做的。 了解了解。嗯，这个价格你觉得是可以商量的吗？ 我反正之前看过一下，然后不菲、 不菲吧。哎呀，这没办法，其实我们会想想，因为毕竟是法属的一个地方哈，它的消费跟比如说跟海岛比的话，大概跟哪个海岛的级别差不多，就是日常的消费，比如说喝个果汁啊，你吃个饭啊那种的消费，差不多是跟马代， 我觉得跟马尔代夫都差不 多。差不 多， 了解，但是比马尔代夫丰富。 对，可以顺便讲一下我们的货币。 好的。 那我们是用这个南太平洋太平洋法郎，太平洋法郎呢在咱们国内是没法兑换的，所以大家是要带美金或者是欧元过去、然后到那边再兑换这个当地的货币。那基本上其实大的地方都是可以刷卡，或者是甚至有些地方用欧元什么都没问题、但如果你去到外岛，你最好还是兑换一些当地的货币现金去， 比较方便 去花。对，但是一定记住，就是回来的时候如果太多没花完的， 对、 当地再换回去，不然你回来就当纪念品了。 哦，是换回来，机场都可以换？ 对对对， 还是 对当地的银行， 主要 当地 银 行。对， 努美亚都可以有吗？ 对，努美亚机场也有，机场也有，当地银行也可以。然后我们的汇率是这样，就是太平洋法郎的汇率跟100太平洋法郎大概是6.6人民币。 啊，那挺富有的。 对，你可以换好多钱。 哎呀，海岛就是这么的丰富多彩，而且新喀多利亚呢不单单是有无敌的海景、泻湖、还有很多其实我们给海岛加分印象的一些多情的元素，又有当地的文化，又有牛仔的文化、还有大自然原始的风貌，森林、红树林，很多很多可以游玩的项目，出海、海钓， 对， 跟鱼儿接触，跟海龟游泳，浮潜资源丰富，珊瑚保护得很好， 记住好多， 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是很丰富多彩哈，而且又有包机9小时可以到达，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抽个时间感受感受新喀这个新晋南太平岛屿的这个风情哈。 嗯， 而且他们那边晚上有丰富的夜生活， 是的，没错，还有很多好吃的， 演出也会有，对不对？ 对，有的有的，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艺术节、音乐节。 也会在新喀举行。 对对对，不光在那个努美阿的这个首府，还在周边的外岛都会有一些艺术节，还有一些特别好玩的新奇的节。我之前看到有一个什么树洞的一个什么蠕虫节， 蠕虫节 会去体验吃这个虫子。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哈，因为我们之后还加了一个比较好的宣传的专题片啊。 嗯、 我们也谢谢我们的韩晶精彩的分享，谢谢， 非常感谢。 对，希望呢有时间再来我们节目做客，分享更多你心目当中优秀的目的地的推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 每天陪你 在路上。